A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瑞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华联马来西亚公司的项目总监杜春鹏女士，欢迎您杜总。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是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马来西亚的这个被低估的这个教育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马来西亚有很多这个英美的名校在当地设立分校，也有一些私立学校来提供双联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在上一期也是特别为大家做了介绍。那听说在马来西亚呢，还有一座这个著名的叫做国际教育城。那么杜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际教育城吗？ 因为马来西亚政府这几年大力的在发展教育，所以说其实这个国际教育城的话应该是在马来西亚有几所。那目前为止离我们项目比较近的就是这个伊斯干达教育城。伊斯干达教育城的话就离我们项目大概有1公里吧，1公里的话我们步行大概10分钟就可以走得到的。这所教育城这也是在目前为止现在新马政府两国共同投资打造的经济特区里面。对，经济特区的这边的话它是分为5个区域，确切的说它是在经济特区的 B 区。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分为2期，一期是作为一个高等院校，其中云集了像来自全球比较知名的这个大学，像我们说南安普顿大学，我们上网查一下它的排位应该在全球排名第87到86位左右啊，86到87。其实它的排位远远高于我们国内目前为止清华北大。还有另外一所的话，英国的知名的名校叫雷丁，英国的雷丁大学，像纽卡斯尔大学，对，等等的一些学校，现在目前为止这边的话，应该大概有在10几所啊，有13所左右。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大学城的2期，很多的国际学校的进驻，像我介绍的马尔堡，马尔堡这所学校在那边，像美国的莱佛士，像欧美加国际学校，等等的这些知名院校，集中在2期里面。现在1、2期的话，已经投入使用，大概现在已经5到6年了。很多的学校已经基本上已经落成甚至运营3年以上，也有部分的学校陆续在向大学城里迁移。对，目前为止大学城的话已经有做第3期的一个规划跟打算了，也预留出来了这个3期的土地。对， 所以说这个教育城它将来的发展还是很有前景的哈。 对， 那就是说刚才您提到这个教育城呢是在伊斯干达特区，那么为什么会在这里来设置这个国际教育城哈？那这对伊斯干达的这个本身它的发展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积极的提升的作用啊？ 对啊，这个学校建到这边其实它的意义还有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先说一下我们这个伊斯干达经济特区吧。实际上来说啊，这个特区的建设是在2006年的时候提出来的，这是一项国家发展计划。我们向南的话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话就是新马的关口，我们对面的话就是新加坡了。我们先说一下它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背景啊。我们都说新加坡是目前为止整个东盟国家里最发达的了，也是亚洲国家里相对发达的国家。但是它的国土面积非常非常的小，也很有限。对，随着它不断的发展，人口不断的这个膨胀，它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新加坡的政府它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可能它的国土面积会限制它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所以它借鉴了中国的这个香港跟深圳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它跟对面的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政府啊来商量，说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个经济特区。其实它就是效仿 深圳特区， 深圳特区， 对，深圳特区来打造的。整个伊斯干拉金特区的话，目前为止已经规划建设到今年是第12年，它整个规模来讲的话是相当于三个新加坡的大小。现在目前为止建设当中已经将一部分的产业啊以及配套全部已经就是转移过去，对，转移过去。所以说在那个2015年之前啊，这个两国政府也觉得伊斯干拉金特区它仅仅我们要向这个作为新加坡的一个饱和之后外溢的一个承接，我们更期望的是能把整个伊斯干拉经济特区把它推向全球，面向全世界。所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规划了一个9.3平方公里，我们叫美迪尼中央商务区，对，这样子。这个中央商务区在2015年已经完成了整个它的一个对外的招商，是它吸引了很多全球的500强企业的进驻。我说几个比较大家知名的案例吧，对，企业，你像美国的微软，对，韩国的三星，以及我们中国的企业就是华为，像中兴、小米以及台湾的富士康等等等等，对，这些企业现在目前为止已经纷纷的陆续在进驻。所以大家知道整个这个企业进驻之后啊，它会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知的这种人群，对对，它需要这种高知人群。其实教育城之所以设在这边，第一呢是作为整个大区域的一个配套，当然我们要有医疗、有教育、有娱乐，对，有商业等等的这个一个方面。另外一点的话，它也是为了将来未来给这世界500强企业输送这个人才，对，作为一个人才输送的原动力放在这边。所以说你看到大学城里面所有的大学基本上学科没有太过重叠的，比如说你像南普顿大学，你像雷丁，像那个纽卡斯尔是一所医学院，对，医学院。雷丁大学是一个完全是属于以商科为主的，南安普顿的话当然大家都知道它是以工科为主的，就等等这样大学。包括还有一所非常知名的学校叫荷兰海事，我们知道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是以海洋事务，对，这种管理，包括港口作为它的整个这个国家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嘛，所以海洋事务也在那边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包括多媒体，包括多媒体大学啊等等的一些大学。因为整个就伊斯干拉经济特区目前为止是12年发展，其实它已经完成了大的一个配套的一个建设，对，一个配套的建设。所以教育生放在那里面基本上也就是为了这些所有引进的企业做一个人才储备的。 其实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是将来可以给他提供这个人才，那对于同学们来说呢，毕业之后在找工作的时候又会非常方便。 很方便， 之前我们也提到哈，说如果是在当地来孩子读书呢，又购买了一套房子，那这个叫就是比如说叫以房养学，那用租金呢还来补贴孩子的这个日常的开销。那在这个伊斯干达特区呢，以房养学关于这个方面我们怎么理解呢？ 分两一部分吧，首先第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购置了一套房子，然后我们自住，然后我们可以把一部分的房间租出去，我们以租金的形式，对，来弥补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因为整个刚刚我介绍的这个伊斯干拉经济特区，特别是美迪尼特区的这个发展，大家能看到它离新加坡非常近。首先它是一个承接新加坡外溢的这么一个部分。新加坡的房价的话，大概的话你要去到市中心的话应该合在人民币35万，那么相对偏北就衔接到马来西亚这一部分的房子价格会相对偏低一点，合人民币也大概在15万左右，对，所以说房价非常非常的高，再加上它国土有限，对，没有地方开发，所以说像它像一部分的人已经输送到马来西亚了，可是我们的房价大概只有18000，对，处在一个价值洼地。另外一点的话，不仅仅是就是以租金来养学，可能我们未来在3年到5年左右的，随着世界500强企业不断的进驻，对，企业带动人流，它会拉动房价的整体上升。可能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卖掉这套房子，我们完全可以抵掉我们的所有几年下来的学费，对，甚至还会有收益带回来。 就是它本身还有一个 升值的 这样一个因素。 对对对。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那么我们说到去伊斯干达特区买房子的话，那它这个价位平均来说是， 现在目前为止整个伊斯干达经济特区，整体的价位应该是在两万、 哦、 对，2万到2万2之间。 嗯，那在比较核心的地区呢？ 比较核心的地区的话，目前为止的话，大概价位的话也是应该是在2万左右。 那如果我们去投资了一套房子，从这个回报率上来说，您能给大家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估算吗？比如说达到什么样的比例？ 先说投资回报率总的来说吧，我们也做过测算。当然我们知道回报率是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房子升值，固定资产升值每年的这个稳步升值给我们带来的收益，另外一点呢就是出租租金带给我们的收益。现在基本上测算完之后是6%到8%左右的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回报率，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对，尤其是在比如说咱们现在的国内的这个房子的政策哈，就是可能这个上升空间是比较有限的了哈，这个对于投资房产来说。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马来西亚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回报率就是还是比较吸引人的了哈。刚才呢您提到这个说在这里还可以申请一带一路的奖学金，那这个奖学金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新华联啊，我简单给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它的一个背景。上来说，新华联集团成立于1990年，其实我们当时注册成立就是在马来西亚。对，注册就是在马来西亚，所以说我们才拿到了马来西亚目前为止集团的地产板块的发展战略啊。我们第一站也是选在了现在目前为止比较热门的马来西亚新山这个城市，而且我们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理位置，就在美迪尼的核心区。另外一点的话，我们也是注资到这个一带一路的奖学金计划里面去，所以说是政策给予我们的，就是我们有280个大学城教育城里面有6所大学的这个名额，对，我们可以把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通过这一带一路的奖学金计划输送到这里面的这6所大学里边去。 哦，也就是说我们购买这个房产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名校的读书的资格。 资格，对。但是他这边也会分两种啊。现在目前为止合作的是有6所大学，其中6所大学都包括哪一个啊？像南普顿。南普顿，像美国的莱夫士大学。还有荷兰海事大学。另外一所就是英国的雷丁。当然这4所学校在国际的知名度以及胜誉度会非常的高， 的 对他对学生也相对会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啊，我们去到那边最简单的就是语言，对，雅思成绩每个学校的分数线不一样，那最低的话是6到7.5之间。你要满足他这个学校对这个中国留学生他的一个雅思要求，对，这是一个。另外一点的话，您在高中3年平均的这个学习成绩应该是在70分以上，然后我们拿出6科就可以。然后我们会把您推送到这4所大学任意一所大学里面去。对，对，是这样子的。 如果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了。 对，可以了。我们就推送您，省掉您在国内啊去办理所有的留学的所有的是非常复杂的手续以及环节以及费用，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习成绩可能不是那么理想，语言关也没有过。语言关没有过的情况下，我们还有2所大学，就是马来西亚的南方大学跟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这2所大学我们基本能够做到100%的推送。这个推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赠送你这2所大学的大学预科费用。对，你任意在这2所学校里选择一所，我们会帮您支付这个预科费用，把您送进这所学校里面去。然后第一年就读大学预科，这预科的这个课程设置是70%读语言，30%是读大学课程。当你语言关过了之后啊，跟着这个大学的课程继续再读。一般情况下，从我们这边推送过去的学生，虽然说他语言关并没有过关，但是基本上我们再送到去马来西亚的话，大概3个月基本上也都能达到他最低的要求。因为专科的话只有4分的雅思要求，本科的话是5.5分。对，基本上在这两 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对，而且这两所大学里面都有这个硕士研究生课程，一般我们去到那边是推送的孩子，我们都会跟他讲好好读书，然后4年半拿个硕士研究生归国。 那从时间成本上来说也比较划算。 对，只是比同龄的孩子多读了半年。 但是学位上已经 经拿到这个研究生， 国际国际留学生，以及国际研究生。每个国家都会对这个人才啊，他这个引进啊，以及就是防止人才流失啊，他做了一系列的针对留学生的这个优惠政策。对，政策我们中国也不例外，我们也是针对的这些归国的留学生，也给一系列的政府的一个政策，比如说你可以注册50万以上资金的50万的资金的这个高新技术公司，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同时可以申请落户北上广深的户口。对，如果要是本科，对，您持这个国际留学生的这个报到的这个名额回国，回国之后的话，在一线城市可以直接办理落户，甚至可以买经济适用房，包括买免税汽车，同时享受这个个人所得税的一部分的减免。对，自办公司的话也会给10万到20万的这个政府补贴的费用。对，这也是为了吸引人才学成归来，为我国家效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如果在当地购置房产的话，就是一方面可以给孩子赢到一个这个名校的这个入学的资格哈，另外呢还能得到这个从经济上的一个回报哈。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提到这个第二家园计划的时候，如果得到了马来西亚的这个永久居住的身份的话，那在国内的话，他可以以这个华侨生的身份来参加考试了。 是这样子的，我跟大家讲一下。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华侨的这个身份的一个定义。首先的话，你看啊，这是最早开始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啊，是鼓励这些，其实针对的主要是港澳台华人同胞，然后我们更多的想吸引他回国创业嘛，然后给他的子女开设的一个绿色通道。首先一点，华侨的定义是什么呀？就是我是中国人，对，我是拿第二国的一个身份，对，而且我在长期旅居在 国外 的这一类的这一类人的话，定位成华侨。然后我们现在拿到第二家园身份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提供这个做这个移民监的。对，我们知道申请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需要你有这个居住的时间记录。对，取这个身份的时候没有，但是我们取到了身份之后，就刚刚好符合了华侨的第一项指标。第二项指标的话，或者啊，你可以在2年之内在马来西亚连续住18个月就可以了。当你符合这两项要求，然后你回国，我们一般在户籍所在地的话，我们都有个华侨办嘛。对，你到华侨办去申请华侨的身份。首先要把这个华侨身份申请下来之后，你就可以有资格去参加国内的这个华侨生联考。所以他每年5月份先考。每年的话，现在目前为止的话，这个华侨生考试的这个名额都还不满。他跟我们正常的这个高考时间是不一样的。他每年1月、3月两个时间，您直接在华侨这个华侨生教育网站上报名就可以了。他会就近分配，因为目前为止在国内啊，只有上海、像广州、深圳、厦门以及香港、澳门这几个城市才能够去参加这个华侨生的考试。他考点只设在这几个城市里面了。像我们过去的话，一般就近会选择在上海。他每年到5月份开始考试。实际上来说，就是一条绿色通道。我们怎么样去解释这绿色通道呢？首先讲，他录取分数先低。这是一个 入学门槛就更低了。 对，入学门槛会相对比较低。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想做到这一点的话，可能现在就要从初中、初二、初三就开始着手。因为我们首先要办理第二家园的一个身份。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要在办理身份下来之后，我们要在马来西亚有大概2年18个月的居住记录。对，这两项条件符合了之后，我们回国再去申请华侨身份。基本上现在这个华侨生想参加华生联考，能够符合条件，这个时间上面来说的话，最好是从初二初三。对，我们就要去开始着手办理这些所有的一切的手续了。 初二初三要留出几年来做准备的时间。 对， 那如果说我们中国学生去马来西亚读书的话，学习哪些专业可能在当地来说会比较受欢迎，或者说比较热门的呢？ 现在目前为止马来西亚那边热门的话，也是根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企业配比来讲啊。你像医学，就在伊斯坎达经济特区里面，就是我们项目所在的美迪尼区就有四所这个非常大型的医疗机构，所以说它需要大量的医疗人员做支持。所以说你像中医医学，那我们就可以就近毕业之后就近就直接去到 面向这四所医疗机构了，一个是英国的哥伦比亚，还有新加坡的这个英歌医院，包括这个亚洲的专科医院，像利康医院等等，像这种公立私立的医院加起来之后也不仅仅四所，还有两所公立的医院在那边。所以说这是一个目前为止学生比较倾向于热门的这么一个专业。另外一点，对商科类的、工科类的，你像我那边的话，都会有世界500强的企业。 嗯， 对，你像微软、三星、华为，它会需要大量的这种人才。但像类似于艺术类的，那边的话有几所这种电影制片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它有叫松木影城，也叫松林影城，翻译过来。 嗯， 对，这是所有的整个好莱坞影视后期，就大片的后期制作以及室内场景的拍摄，全部都是在马来西亚完成的。 嗯， 对，它每年的话，它也会先面向这个社会去招聘。 嗯， 对，从那个你像，雷霆大学，它的艺术类也是很不错的，像我们著名的影星，中国的汤唯。他就毕业英国雷丁、还有这个世界级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校星叫憨豆、我想大家都熟悉，他都是由雷丁毕业的、好多一部分的毕业的学生的话，他也会就近去到这些企业去工作。 嗯， 甚至的话像荷兰海洋市荷兰海事毕业出来的学生，直接就近就分配到各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国家的港口做海洋事务管理。 嗯， 对，像新加坡啦，像这个马来西亚，这都是港口非常发达的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其实我们在北方城市，我们接触港口事务会比较少一点。 嗯， 我们去到南方，去到上海，以及等等这些地方的话，海洋事务的这部分的人才也是非常稀缺的。嗯， 也就是说，去马来西亚读书，这些专业可能是对于将来就业会比较受欢迎的一些专业哈。 对，另外一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因为新加坡离我们很近呢。 嗯， 我们从项目出来到从这个美丁地区出来到关口的话，只有开车不到7分钟的时间就到达新马的这个关口。 嗯， 对，我们也可以申请去到对面的新加坡去读书。或者是申请去到那边去工作。 嗯， 对，这都可以。 嗯， 现在就有一种反流现象，很多马来人去到新加坡去工作，他挣的是新币，他相当于3倍的工资赚回来。 嗯， 然后 再来马来西亚花。 对，然后新加坡人跟马来西亚人的话，他都喜欢去新山居住、消费。 嗯， 现在就跟中国深圳的这个两个城市的关系其实很相似。嗯， 对对对，也有新加坡的人就是说买个东西，然后去到马来西亚。 对 对， 去到那边买一些日用品啊、生活品啊，以及消费啊，还是相对比较便宜。嗯， 是是。那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咱们这个新华联的这个南洋国际度假中心买了房子，那孩子而在当地就读这样的案例，你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个吗？ 这种案例会相对比较多，对，比较多一些。其实购买这个，咱们说作为孩子房产投资，对，手里有一点闲散资金，我们做一些合理配置。 嗯， 实际上来说，投资在哪个国家都一样，但实际上来说，投资房产以外，我们要更多的看它房产带给我们的收益以及附加值。可是我们这个项目偏刚刚好，它的这个附加值点落在中国13亿人都会关注的教育上面，所以买我们房子的人大概70%都是奔着孩子教育来的。对，所以说在去年的7月份的时候，我们在7月份学生放假的时候，我们做了4次亲子的考察团。 嗯， 对，都是学生家长带着孩子去，我们已经成功输送了大概20-30个孩子去到那边读书，还有一部分的话是正在读高二或者正在读初三等等的。 嗯， 对，准备未来要去到那边读大学的，现在还没有在国内完成学业的，现在这种学生比例占的比较多。我们在购房的时候会给您签署这个我们做的这个大学的预科费用的赠送的一个跟合同同等具备法律效益的一个文件。 嗯， 对，这个文件的有效期是5年，从购房之日开始5年之内，您随时可以拿着这个文件申请孩子的入学。 嗯， 我们办理所有的手续。 对，不标注金额。嗯，但是就是说您预科阶段的这个学费就 会有金额，大概是15,000马币。 哦，那基本上就能涵盖了。这个， 涵盖的这个是费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帮你办理全程的这个入学手续。有效期是5年。另外一点，在5年之内我们也可以有一次出让的机会。比如说孩子在国内考得非常好，可能我不需要这个人 了， 对，我可以把他作为转让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好，这个政策还是挺灵活的哈。 对对对。 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马来西亚的房产和教育，尤其是对于这个伊斯干达特区的教育方面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特别感谢杜总为大家的介绍，谢谢您。 好的，再见。 再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